Hello? What's up? What's up? Hello? Bye bye. Bye bye. 欢迎收听做咩啫 What's the channel? 记住 Subscribe 同埋 follow 我哋嘅 IG， 系啦，同埋而家咧同步咧已经喺 YouTube 有噶啦。 系啊，不过都系得声嘅啫，个画都系得张图嘅啫。 咁系啦，咁睇咩都想。 系啦， 总之旧集数啫嘛，都系。 唔系啊，而家同步出噶。 因为咧，Google 嘅 podcast 会停啦，咁佢就 send 封 email 嚟话俾我听，哇，Google 嘅 podcast 咧就会停止服务啦。如果你想将你嘅 podcast 咧就可以由呢个 YouTube 嗰度。 咁我哋咪有一个中空期系要 upload 翻？ 唔使嘅，佢会自动全部有晒噶。 自动啊？ 系啊， 有晒过去噶啦。 你咧，因为我哋嘅 podcast 有个 RSS 嘅一个 link 嘅，咁呢个 RSS 咧，只要摆上 YouTube 个 platform 咧，佢自动咧将你所有 过 晒落去噶啦。所以 如果有啲人想喺 YouTube 听，即系有啲人话方便啲嘛 ，YouTube 有啲有晒所有集数噶啦。咁 系 而我哋观看时数系多咗，因为咁，所以 因为有啲人喺 YouTube search 到咯。 系啦，系啦。 有啲人中意用 YouTube 听嘢 啊，咁系咪即系喺 YouTube 嗰度打做咩 Jack 就有晒噶啦？ 或者 WhatsApp channel 咁你即系 WhatsApp channel 我都有晒噶啦。 系啊， 咁你自己 search 下啦吓。因为有啲人唔中意用电话，或者中意用 睇下你平时个习惯嘅啫。其 实系啊，冇所谓啦。总之多个方法收听就多个人听 我 哋啦。惯 咗翻工放工搭车先听，咁你咪喺个系啊听。 咁你有 YouTube Premium 咪喺 YouTube 听咯。 系啊， 你喺铺听咪喺铺听 咯。系啊，或者 Spotify 我哋系冇。 我 Spotify 是我們的 platform 來的，你不要搞錯了。 Sorry, Spotify 是我們主要的 platform。 最多人都是 Apple 那個嘛。 不是的， Spotify 和 Apple 都是一半半最多人聽的。是啦。 好啦。 是啦。那 Google 其實就不是很多人聽的，但是都是 多 一個 platform。 YouTube 就多人聽。 因為有些 Android 的用户可以用嘛。 哦 ,OK, 好啦。咁系， 唔系个个用苹果手机噶。 哦， 好冇？我讲埋啲无谓嘢嘅宣传啦， 无谓嘢嘅宣传 自家嘅无谓好重要噶， 系啦。 点啊？做乜嘢啊？太耐冇录节目系咪啊？ 唔系今日咧， 介绍自己先啦。 系，我系歪歪， 我系阿牛。 我是杨怡啊， 今日讲咩啊？ 今日系讲我哋终于俾呢个电影公司邀请我哋去睇传媒场啊， 系啦， 咁系史上第一次，我谂应该系虽然我哋成日话我哋嗰啲好唔负责任嘅 影评，我哋嗰啲 观后感，我哋唔敢写影评添啊， 系唔系影评啊 ？sorry， 我哋成日话观后感，观后感好鸡嘅啫，唔会 judge 我哋， 因为有人会评击话哇，你咁样就叫做 你哋都唔做 research 嘅， 系又 话 即系咁，我哋都系普通市民睇完出系 share 下噶咋， 亦都有人话我哋三个八婆喺 pantry 倾偈嘛， 系 啦系啦，咁所以我哋咧唔敢讲我哋系影评啦， 我哋唔专业嘅，非专业 的，每次都要写，我哋求其讲噶咋。 你当我哋喺厕所讲嘢，唔小心俾你听到啦。 但系谂下，全香港有边个系咁多都系专业噶？全香港都系可能好多都系唔专业噶啦。 如果你呢个系专业嘅，应该可以食屎嘅，点维生？净系呢个系专业，好难真系。 即系你当我哋睇完，大家 share 下啦。 咁应该有电影公司就见到我哋都有讲下， 可能 关于电 影 咯， 系啊， 就邀请我哋去睇呢个传媒场啦。咁系咩戏啊？喂喂，请你读出片名。 无声绝境。是不 是哇哇 电影公司好好惨喎。不过我哋 是。首集日好似。 是不好似。你睇完成套戏同我媽咩分别哎呀那套囉。 咩囉 那套啊。 咩 囉啊。 是啦撳到咩。 无声绝境外传 是 吗 是 外传。 是外传嚟嘅。 首集日。 首集日。 是啦。咁其实无声绝境呢套戏呢佢你当如果是出嘅电影嚟计呢个是第三套啦。其实之前那两套呢是18年和应该20即疫情的时候就出了第二集的。是啦其实都很多人看过的。但是我当时呢我记得头两集的时候呢我知道有这套戏都知道大约是怎样是譬如我知道是那个 Emily Blunt 啦、做啦然后那个导演和男主角是他老公啦。亦都第二集我知道有 Killian Murphy 啦、但我当时我是没有去看的。两集都。哦是啊我两集没看过但我知道说什么即是我总之不可以出声 即系外星怪物出声就知道就 怪兽， 系啦，就咁样，我就系知咁样嘅啫。当时我冇去睇咧，系因为我其实唔系好 有兴趣呢种类， 系呢款嘢我就哦 怪物片， 嗯，我冇乜兴趣去睇嘅。 OK。 麻麻地嘅， 但喺讲之前咧，我想讲翻少少，我哋系冇收钱噶，我哋只系被邀请去睇戏啫， 系 啊，即系我哋冇特别做宣传，我哋纯粹想分享。 如果我哋收 咗 钱嘅，就快出片啦。 系啦，我哋纯粹分享翻我哋啊呢次睇 完 系点啊， 同埋都好多谢有人邀请我哋，我哋非常之高兴。哇，有人邀请我哋啊！ 系啊，我哋好中意睇戏啊， 我悭翻个钱。 其实咧，本身呢套戏咧，就我就冇打算睇，我睇过去呢个嘅 trailer， 即系睇第二啲戏嘅时候。已经睇过两次， 睇九龙城寨嘅时候睇到呢套戏啦， 同埋上次谈判专家都有睇到呢出戏 嘅，知道。 但系你问学阿牛华斋系睇到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唔好特别话想睇咯，因为佢咧嗰个预告咧已经系有即系有话有怪物啦， 唔系话你听。我大家知道我睇 trailer 时候知道，哦呢、這个应该系同原本嗰两集系唔同嘅人嚟嘅，唔同故事嚟嘅。但佢哋喺同一个事件，即系就系呢个外星呢只咁嘅怪兽嚟咗地球。不过佢哋系另一个故事咁，另一边嘅人做紧咩咧？ 即系若咧睇咗个预告，我就会谂，哎咦，都系呢啲，我有少少觉得。冇乜话好特别，咁所以当时咧、 啊， 其实咧我冇打算睇呢出戏嘅。 同埋因为佢啲演员对我哋嚟讲，即系对我哋普通市民嚟讲，唔算话一个好出名嘅 咖啦， 都大噶，佢攞咗最佳女配角噶，嗰、那个黑人嗰个女主角。 咁跟住， 我唔敢讲佢系咪，我惊读错。 有一日咧，咁咧就话有人邀请我哋去睇出戏啦。咁我哋三个就哦，不如就去试下睇啦。 三个好熬底心话吓、啊，邀请我哋睇戏。 系啊，呢出戏 去睇咯， 咁睇咯。所以我对我意思系我初头。对呢出戏冇特别期望话，好唔好睇或者点嘅，我睇下咯。咁跟住我哋就好啦，决定去睇啦。咁而家我哋开始会讲啦，所以呢个系会剧透啦， 剧透地雷警告。 因为我惊有啲人咧谂住睇，咁可能或者未睇。 嗱，谂住睇嘅人就 系因为啲人会讲哇，你剧透晒唔使睇啦。 系啦，如果唔谂住睇嘅就可以听下先，再睇下睇唔睇啦。 但有啲人好得意噶，试过有人睇，听咗我哋讲又话想睇噶。 芭比啊，芭比啊，好多 想睇下系点。 同埋侏罗纪啊， 所以其实有阵时我觉得系咧，有啲系唔一定嘅。可能有些人听了反而觉得想看 我们又不是主要讲剧情，我们是讲我看完这部戏 的感 受， 我们的笑的点， 所以以下我们开始讲这部戏了。 都 讲下我哋去睇嘅时候啦，同你讲啊，其实咧呢个系一个特别场啦，咁咧佢咧有一啲好特别嘅戏飞嘅，都几靓嘅， 好靓嘅。 其实通常传媒场都会设计啲特别 嘅， 可能有少少纪念品咁 啦， 有一啲场次就 咁有一张透明嘅卡仔啦，都几靓嘅胶嘅， 印翻嗰个主角。 同埋我觉得佢嗰、那个另外有张戏飞，佢系做到好似一个嗰啲。摆喺房门咧，请勿打扰嗰啲牌咁嘅， 系啦，咁就 我哋之前都有 po 过上IG， 系啦，迟啲再 po 一次俾大家睇。 咁嗰个戏飞咧，佢设计到几靓咯，佢又整咗个咁样，即系少少设计心思，又话请勿打扰啊咁无声，因为佢成套戏都系主要讲咧唔好出声啊嘛， 唔好有声音， 系唔好有声音，因为声音会引起咧嗰啲怪物 会嚟杀咗你， 会嚟袭击你啦， 冇错 啦， 即系 podcast 就唔得啦。 系啊，冇声唔得 啊！ 系 啊，我哋可能要围好多块板焗喺里面就可以讲嘢。 你听 podcast 就要用、那個、 耳 机咯，耳机入边有主角最后都系因为想听音乐， 其实都用耳机嘅，如果你真系想听歌， 同埋行雷嗰阵时候可以大嗌咯，系佢嘅宣泄嗰阵时啊。 好诶、好咯，而家可以正进入戏屋系咪？ 戏屋啊，戏屋就系 D D。 我是觉得整套戏最后令我咦反而看完是哇挺有趣的又。 是因为只猫。 是因为可能呢整套戏的内容你想着不会有什么很刺激啊或者什么的。我就反而觉得咦因为他加了有只猫做一个主角呢我觉得那个呢令我看戏的时候呢反而是觉得很特别很得意。 Focus 猫都是 Focus 人。是有少少我是这样咯。即反而呢套戏俾我嘅一个冇期望之中，突然间会有一个 我简介下呢个故事啊。咁其实咧，佢都系讲外星呢、這个会攻击发出声音嘅外星生物咧，都系落地球嗰下。咁女主角咧，大家见到可能 poster 系一个戴住冷帽嘅黑人嘅女主角啦，好似好瘦咁样。因为其实佢个 setting 咧就话佢系已经有 cancer， 佢冇讲咩 cancer。 总之佢就 重 病，佢有重病，佢本身系喺嗰啲疗养院啊，疗养啊，即系佢已经系最后嘅时光嚟噶啦，系啦，嗰啲就静养， 即 系 简单啲等死咁啦。 系啊，佢系等死嘅，亦都可能好快死添。 系啊， 咁佢本身已经系谂住等死，同埋佢本来嗰个疗养院系喺郊外噶嘛， 好远。 系啦，佢因为一啲事情就入咗城市啦。咁结果喺佢配只猫，只猫佢养嘅，所以佢系扔埋佢出去嘅。大家成日见到嗰只黑白色嗰只猫， 嗰只猫咧，佢哋即系好似导盲犬咁，但系咧系一啲系 伴咁咯， 系啦，即系佢系有特别意义嘅猫嚟嘅，唔系就话净系 唔系宠，唔 系 宠 物 佢，系啦，佢应该系可能佢哋因为就嚟离去啦， 就容许佢跟住佢， 可以有只猫俾佢好似陪伴咁嘅。 因为只猫本来都应该佢养开嘅，因为佢咪翻咗去佢屋企咧，佢只猫咪识路嘅，即所以佢并唔系净系喺疗养院嗰度。之前 即 系 好耐以前已经 即系容许佢带埋只猫去疗养院。咁故事就系呢个女黑人女主角同只猫喺城市嘅时候，突然之间就发生呢、這、一个，因为佢 trailer 大家见到啦，就外星人袭击啦。咁佢因缘就之后初头呢我哋睇嘅时候就吓、啊、当然啦佢身边嘅人好快就死晒啦即係返佢啦。係啦咁然后佢最特别嘅系咩呢通常你睇其他呢啲咁嘅求生或者世界末日啦外星集港啊呢啲咁嘅。係啦即係呢啲嘅时候呢你都会諗唉、哎、死啦我应该点样生存呢应该点样我哋点样先可以打低佢或者点样先可以 反击 或者匿埋或者走喺边度。边度有嘢食，即系点样生存？咁但系女主角咧，佢本来就系一个就嚟死嘅人，即系佢完全成日，我都就嚟死啦，我就净系想做啲我想做嘅嘢。咁所以佢反而唔系好似其他咁逃生，佢就死都话一定要去食 pizza， 系设定佢， 一定系啊！你哋去啦，我去食 pizza， 我一定要去城里边某一个位食 pizza， 日都食 pizza， 系啦，即系当全部人揈零白烂嘅条街冇人嘅时候，佢仲抱住只猫话要去食 pizza。 系啦， 咁大家初头都唔明嘅，系 啊， 点解啊？ 有几好食啊？ 我初头大家可能就系谂咯，哦，可能佢就嚟死啦，即系想食 pizza，pizza 真系咁好味咩？ 咁咪去食 pizza 咯，即系佢真系好想食。 你记唔记得佢未去醒之前咧，嗰、那个佢嗰个义工嗰个人咧，同佢讲话出醒，佢话同你食 pizza 啦，跟住佢唔系，佢话好想食 pizza， 跟住佢话。吓，琴日咪食过，唔知咩，嗰啲叫 pizza， 即系佢少少好似话，哦，嗰啲唔算系 pizza， 佢一定要食佢心目中嗰间， 佢要去翻嗰一间， 系啦，嗰间都可能偏远啲嘅，喺个城市嗰度比较， 系啦，即系喺要醒先有得食嘅咁咯。 咁后来我哋就慢慢知道，哦，点解佢一定要去咧？其实初头都唔知嘅，因为佢一条友啫嘛，直至到佢喺呢个去紧食 pizza 嘅过程咧，就遇到大家喺海报见到嘅另一个男人啦。就好似个上班族咁啦，咁其实佢哋本身系唔识嘅，不过喺佢哋走难嘅期间咧，佢哋就遇上咗啦。呢个男人就好似咧，其实我谂下，如果系我嗰个男人，我可能都会嘅，即系已经发生咁大事，身边一个人都冇，难得见到一个人类，咁、你梗系跟住佢啦，系咪？即系好似有一个依靠，睇下佢点样。 系只猫带佢搵， 即 系 你点都会黐住一个人啊！如果你自己单身一人喺嗰个 situation，你情愿条友一齐，唉、哎，有个人、啊，咦，喂，你点啊？有咩一齐？你去边？你都会想有条友、 但系个剧情咧，即系话见到本身系讲紧个黑人女主角啦嘅时候，见到呢一个白人嘅男人咧、我系觉得吓，做乜呢条友咁成日跟又跟住啊？ 歪歪就系黑人女主角嘅谂法，做乜 跟 住 我啊？ 你自己行啦、啊，我唔系逃生噶，我去食 pizza。 嗰个白人咧，即系佢其实应该设定佢系英国人嚟嘅， 系啊，佢去英国嚟度读， 系啦，佢其实有恐慌症嘅，佢有惊恐症， 所以一定要佢咁啱见到佢啦， 系啦， 只猫又安慰咗佢咁咯，好似 又，所以佢成日认做佢咁细胆，原来其实佢都系 有 病嘅， 有情绪嘅病咯。咁但系我仲觉得，如果我冇情绪病嘅呢、這个环境，我都跟住一个其他跟住一个人类。 就好似嗰啲细路咁系咪？ 系啊，点都有时都系人类咁咯。 啲细路反而走咗。 嗰、那个女主角叫佢跟大队嘅，佢唔跟啊嘛， 死都要跟住佢嘅，都系。 佢谂住好似洗开啲细路咁，你去嗰度啦，你跟住佢啦。 咁后来佢哋就走辗转之后，就去咗黑人女主角嗰个城 city 入边嘅屋企啦，即 系 佢本身住嗰度。 讲佢 先再讲多啲哦，原来佢本身咧系诗人嚟嘅。 嗯， 系啦，亦都咧即好系啦，好中意写诗啊，听音乐啊啲咁，然之后佢就先讲话点解佢去食 pizza 啊，因为佢系啦，因为佢嘢佢爸爸以细个带佢去啊，后来佢阿爸都死咗啦，而家佢又呢个病啦， 得翻佢一个， 系啦，所以佢就算未有呢个外星人发生咧，佢都好想死之前再去嗰个铺头，就系佢阿爸以前会同佢听完 jazz。 之后隔篱就系呢个披萨铺，就食披萨， 一个情怀咯，真 系。即系我想去翻，哎呀，我想，总之我死之前想去嗰度， 回忆翻嗰度， 系啦，想食嗰个披萨个味 道。咁啊，系啦，咁啊。office boy， 我成日讲想叫嗰条做 office boy， 就话好啦，咁我同你去啦咁样噶。就嗱，我想讲咧，后来我睇啊，网上有啲人就反驳，乜同佢去啫？唔想同佢去，同佢去做咩？即系你黐住佢求生命嘅，即系但系唔想同佢去啦，你咪留喺佢屋企或者揾其他人一齐走啦咁样嘅。 咁咪剧情啊嘛有。 唔系，同埋我觉得佢系因为两个人遇到一啲事情之后，两个人产生咗一个即系感 情， 情 感 即系患难见真情咁啦， 系 互相扶 持啦，唔系爱情嚟嘅，放心。会突然之间临尾嘴一啖嗰啲 I love you 冇 嘅，嗰啲系冇啲尾，系啊，好在冇啫。 你当两个诶一个。独身单身的人是一个、求生的过程，即是你 大 大家可以依靠 走难的时候， 惺惺相惜 的一起可能好一点、有个伴，你 一条友在这个这样的外星人集地球， 你冧了、我都扶一扶你那些， 是 的，那就找到一个人去陪自己。 当然他们这些走难回家，再去中途就发生很多差啲俾外星人捉到啊，又要走烂啊，踩破玻璃啊， 惊险 推到道门啊，一声细 胆嘅人就遇到越多好惊嘅嘢啦。 你会仆街啊，嗰度有声噶， 同埋你睇戏嘅时候咧，唔敢发出声 啊 嘛。 所以我 cut 嘅时候，佢两个鼻又开你 cut 啦。 因为咧，我发现嗱，佢个剧情里边就提及唔好有声，所以佢其实中段咧系好少对白， 其实冇声噶， 冇声咁滞嘅， 全部都系 系啦。就算有声，都系因为咁啱个剧情就讲佢哋原来落雨啦，或者行雷就亲住啲声音就讲嘢， 连只猫都冇叫过。 系啊，我哋咧嗱，因为咧我有养猫嘅，咁变咗杨怡同埋娃娃就对我啲猫熟悉嘅，我哋就好 focus 嗰只猫，就哇佢自己行啊，佢抱住佢唔嗌嘅， 同埋 放养咁噶，几正。 我谂咧，初头我诶睇 trailer 嘅时候，见到佢嘅剧情已经有，即系有已经有剪到咧有猫嘅过程，就冇出声嘅。咁我就喺度谂啦， 扑街 呢套戏通常 把只猫 系你把只猫，我觉得只猫都系开头有嘅啫嘛。跟住可能点样炸一炸就唔见咗啦。哇！你真系唔好理，由头带到落尾只猫。 同埋系咪好担心只猫会死啊？ 但系系啦，我 不嬲都谂紧噶。 即系佢哋有一中间一度，佢哋三即系只猫同嗰两个主角就跌咗落水啊！呢个心只猫喺水度，快上去 啊！系啊，佢有个剧情，我觉得好离地。 嗱，因为佢系受过训练嘅猫嚟嘅，所以佢可以识游水嘅，可能。 但系好笑咯。 但系你会喺现实生活中觉得佢哋咧有一度咧系 佢哋唔中意水噶， 佢哋要游落水喎，即系唔喺水面，直情系潜落去跌翻上嚟嗰种。 系啊系啊。 跟住吓。有冇理由啊？ 当然系啊，我哋嘅就 好，你唔好博顾啦。 系啊，但系其实拍得好好嘅，即系我觉得，唉，好带到佢哋，哇，终于可以。 同埋原来系真猫嚟， 排系啦，排除万难咁样， 唔系画出嚟嘅。 系啦，咁最后我就觉得个美完得好靓，因为咧头先就系讲啦，最后就系、都系男女主角同只猫咧，就终于千辛万苦去到嗰个披萨铺啦。 系啊， 即系发现披萨铺其实都烂晒噶啦，亦都冇披萨食噶，因为本来咧女主角系觉得 烧咗咯， 点都有一块啊，系嘛，佢谂住咁样噶， 垃圾都有 一块。系啦，点知真系冇嘅，隔篱个 Jazz Bar 仲喺度嘅，咁佢就啊男主角就突然之间唔知边度隔篱铺咁啦，搵块 pizza 俾佢啦，咁两个就好似就算出边系好似风吹雨打，好多患难，佢哋就可以好安静咁喺度食 pizza。 即系佢倒酒，我都心谂倒酒冇声嘅咩？即系我当时喺度谂啦，即系 细声啲， 细声啲咯。 系啊， 跟住佢哋就 同埋我明点解设定系英国佬，因为英国人即系佢会有一啲诶，佢咪有 pair 牌啊，变魔术啊嗰啲， 即系佢哋有少少一啲，即系有少少喺套戏都好轻松，唔系唯一嘅轻松位啦，可能因为中间大家都好紧张，死啦追到佢咯，有声我扑街啦，冧咗有声啊， 唔系嗰啲诶，真系好典型嗰啲走烂片， 系唔系嗰啲 点解要走烂 片啊？明日之后啊，唔系嗰只， 系有少少内心嘅描述， 系呢个系内心多啲嘅，因为佢 有啲剧情片嘅感觉多啲， 设定唔一样。咁最后就系佢哋就算食完 pizza 之后咧，就发啊，佢哋两个就发现咧一啲仲仅存嘅人类咧，就坐咗上船 逃生 的，因为咧嗰啲啲怪兽咧，原来水佢哋系唔可以水落水，佢哋会死嘅，即系唔得噶，游唔到水嘅。咁于是咧，嗰个女主角就觉得好啦，不如就叫我嗰个男人，你快啲上跟佢哋上船啦，即系唔好喺度啦，咁样，因为。冇用噶，我都就嚟死啦！ 佢冇讲出嚟噶，佢做出嚟， 冇出嚟，但大家都明噶，大家又明个点解嗰个男人会明噶？ 因为中间有一桥段就是他癌症好辛苦咧，那个男主角就走去揾嗰啲止痛贴俾佢啊， 系啲药咯。 咁就发生嗰啲有妖怪、有怪兽啊，有只猫啊， 嗰度其实我觉得好好笑啊。 但系嗰度怪兽嘅卵嚟噶嘛，系咪啊？ 唔知道， 都 冇讲，佢食紧噶，但系 系啊，所以唔 系 好明 啊。唔知噶啦， 冇理由食翻嗰啲。 因 为 咧， 大家想知道就去睇下啦。 讲少少先，因为我哋咧睇之前咧，我哋三个都冇睇之前嗰两套 任何嘢啦， 完全冇睇。即系好似我头先一开始讲，我哋大家知道哦，唔好出声咯，咁样。咁所以我哋系唔知嘅。 首先，阿牛应该唔系好睇呢啲咁恐怖嘅片嘅， 唔 系 好喜爱睇嘅。 佢唔好呢啲怪物， 唔系好好 嘅。我哋睇怪物片，但系当时可能真系冇睇。 但 系细 个好中意睇《天煞地球反击战》 咁，啲典型嘅灾难， 典型嘅 系啦。咁跟住就系佢系啦，女主角就话唔得，你快啲即系跟佢哋快啲上嗰个船啊，你都要 走 啦，逃生啦咁啊。咁最后女主角咧就。俾咗只猫佢就，你帮我照顾只猫啦，你走啦。佢就整咗啲声引开啲怪物，就等个男主角咧就终于 可以上 排除万难咁上嗰架其余人类逃走嘅船啦。咁最后咧，其实就系影咗女主角咧，佢本来冇俾怪物杀死嘅，即系佢引开咗之后，佢咧就拎住佢嗰个 佢插咗电 啊，插咗 电 系啦，就掹咗嗰个喇叭，直接播啲歌出嚟，佢就。 即系佢想因 接受， 即系好似佢享受音乐就 系啦。我想喺音 乐 中嚟俾你哋，俾啲怪物系杀死咗嘅。 因为开头 有啲凄美咯，觉得 唔系佢哋系咪去到嗰个酒吧度话，即系搵披萨嗰阵时咧？ 系 跟住佢咪见到有个 插 电咯，即系 AirPods 插 电。 佢想喺呢度听歌啊咁讲， 唔系佢充电， 佢 充 电 咯，系啊，佢最后就掹出嚟， 系啊，佢想听歌啊。 你哋有冇留意到咧？有一个广告位啊？ 广告位俾人 就是 Reebok 嘅波鞋，好好跑，冇声。 佢突然间喺嗰度啲垃圾堆插咗对鞋俾 佢自己本身都着过一对 鞋， 然后叫佢换嗰对鞋。我觉得呢个都好得意嘅，因为佢哋走烂要用波鞋。 好啦，我哋头先上 part 就。其实都讲咗，大俾大家听个故事系讲咩啦？ 嗯， 系啦。咁头先蛙想讲咩噶？本身而家甩咗，成个人呆咗，佢黐咗线咁啊！ 冇啊，想讲翻啲怪物咧。其实佢冇特别咁样影啲怪物，究竟哦，啲人如果出声之后，佢捉咗，即系佢食咗佢一定咩？ 外传啊，会睇翻其他嗰两集都知噶。 嗱，系啦，我咧就系因为睇完之后咧，我就走去揾翻嗰两集嚟睇啦。咁嗰两集嘅详细剧情我就唔讲啦，大家自己睇翻啦。我哋而家想讲呢一集新噶嘛。咁但系嗰两集令我了解到咧，啲怪物系点样，即系多啲描述嘅 资讯系关于。 首先佢就系咧，我哋 group 咗几点嘅。首先啲怪物咧杀人类咧唔系攞嚟食嘅。 Okay, 只 是 因为对他们来说那些人是会发出声音的东 西。 好吵啊嘛。 是啦，声音是不得的，所以他们就即刻就杀了他们没声。是啦、 哦、 所以 他们要安静的环境。 是的，他们不是拿来吃的。 Okay, 因为声音是令到他们很辛苦定是什么，即是他们不得的，有声这样杀了你。同埋他们应该我不记得套有没有特写镜头呢，其实他们的头像是一个罩这样的。 有 是 的， 一直会打开。 会打 开 的。 会打开的。会打开的。会 一朵花，我哋打嗰只 game 好似咁， 同埋佢个口好似嗰、那个嗰、个叫咩 Phalon 啊，即系 Spy 嘅名，那个黑色嗰只蜘蛛啊， 哦， 天眼战士都 系啦，嗰度有啲 似， 跟住有啲好长嘅爪啊、爪啊，好快咁咚咚咚咁跑啦， 同埋一有一只就成炸， 因为声音啊嘛，其实佢系声音，佢哋唔系一定要一齐生活，系声音引到佢哋咁样。咁之后睇翻嘅时候就发现，系咯，佢哋。之前嗰两集其实拍得好好，大家都可以去睇翻。 系，我哋会睇翻嘅。 亦都你问我咧，我觉得系唔需要睇嗰两集，都可以睇而家戏院 呢 套 嘅。 我都睇咗呢集，再睇嗰两集都得嘅。 系啊，即系我咁，完全系可以嘅 ，OK 嘅。当然你如果睇嗰两集睇呢个就哦多少少了解，原来佢哋城市嗰边系咁嘅咯，只系咁样。咁、嗯、另外就系啦，佢哋唔熟水性呢样嘢咧，其实咧嗰两集都已经讲咗噶啦，即系跳落海会死嘅，唔得嘅，佢哋游唔到水嘅，完全，亦都唔系攞人类嚟食嘅，净系杀嘅啫，攞嚟。咁同埋佢哋点解会嚟呢个地？地球系因为佢哋本身嗰个星球爆炸嘛， 哦， 炸即系佢哋就逃难嚟咗呢度。 所以就咁样， 系加上佢哋嘅规则外壳好强，好强壮，见到火嗱，我原来咧喺嗰两集里面咧，佢哋试过烧佢啦 ，OK， 都唔死嘅，即系谂住爆炸、 炸 佢啦， 佢 系啦，唔死嘅。 嗰两集咧，净系发现咗有一个，因为嗰两集有个女仔系有听障，佢嗰个人做嘅耳机有啲音频咁咧，就会令到佢哋顶唔顺咧，打开晒个头个罩，好似好辛苦咁样。呢、這个时候佢哋先一枪扮瓜佢。 O、okay, K， 即系嗰个罩如果打开咗，佢哋就 即 系 好似我哋打嗰个镜 啲肉咁啊，喺里边啲嗰耳好大嘅耳窝咁嘅嘢噶嘛，好似。即系嗰度一枪射死佢就会死噶啦， 即系个弱点嚟，打开 系啊，但系 嗰个 外壳太坚固啦， 即系好似打嗰只 game， 净系咁样咯。咁所以我就觉得，我后来睇翻嗰两嘅时候，我就觉得哦，咁系唔同嘅嘢嚟嘅，因为我睇网上嘅一啲评论，初头就话啊，今集新嘅。唔系讲翻之前嗰两集嗰家人嘅、哦， 人哋外传咯、 啊，即系唔系讲佢哋嘅吓，点、 啊、 样啊？ 首集啊嘛，即系第一日啦嘛，出现 有啲人咧就就问就谂系咪讲话喺见到啲 poster 或者一啲片段咧，可能佢睇到嘅时候唔系完整 trailer 添，可能啲人睇咗喺城市，咁系咪即系讲翻城市嘅时候啲军方点样打呢啲嘢咧？ 又唔 系，即 系 点样对付咧？系咪好似 Tom Cruise 嗰个强战世界咁样，即系越炸佢或者 人类点对抗？ 即系啦，城市嗰边会严重啲啊！即系因为咧，本身嗰两集咧，嗰家人咧唔系喺城市噶，佢哋喺可能郊区啲嘅小镇，突然之间一见到个天跌咗嗰啲嘢落嚟，就开始走难，所以佢哋走嘅地方都系啲深山啊、郊区咁样，就唔系城市嚟嘅。当然系因为 budget 问题啦，即 系 佢嗰两集嘅 budget 少好多啦。 反而可能因为嗰两集好咧，呢一集个 budget 好似多啲 啦，可以喺城市玩呢啲嘢啦。起码有战机先啦，我哋见到，虽然佢都系啲特技， 佢有啲仲有特技啦，即系炸毁一条桥啊，即系多啲嗰 啲 啦。 同埋你谂下佢咧，本身系无声绝境啊，冇声噶嘛，你要 expect 佢，但系佢个配乐系 OK 嘅，你会好投入。 佢适时会加入咗一啲配乐，令你减轻咗你嘅情绪。 系啦， 咁同埋我觉得。 嗰只猫真系加得非常好，整到呢套戏。 其实讲真，呢套嘢如果冇只猫咧， 系啊，咪男同 嗰两个男同女咧，可能真系 dry 啲 嘅。你需要加多啲嘢去刺激观众嘅眼球，令到佢 hold 住个集中力嘅。 同埋你有冇谂过点解唔系狗咧？ 因为狗会吠啊！ 哇，唔知道真系。 加猫真系好有一个神来之笔。 但系唔系，都系 狗识游水添啦。 因为咧，其实嗰下我就系谂，唉，咁啊 hea 住加只猫，即系加个点落去，令到大家紧张啊！但我后来发现家猫小儿科啦，你本来嗰两集嗰两生仔添啦， 即有细路添， 生仔 BB 会 生仔啊！你生仔点会唔出声啊？ 唔系其实咧，我感觉呢一集咧好似人性化啲，即系佢系讲一啲情感啊，佢嘅心即系内心嘅戏 嗰两 面对死亡 嗰、 啊、 两集都有嘅，只不过唔同嘅呢一个咧。是他本来的设定就是那个人都就是死了。 是啊。 是他有病去看这个事情。 即是你世界末日都死的啦。 不是一个健全的人，是他是不是世界末日他都会死的，那个黑人女主角。 即是我觉得他那个角度。 是个角度不一样。 是啊。 原本那两集呢就是讲究竟一家人的那些牺牲啊，或者你牺牲， 或 者我牺牲。 或者怎样生存。 或者人类之间在这些环境之下你帮不帮人呢， 是自救呢、 啊、你得返咁多资源做，你帮唔帮佢，帮佢可能会累死你㗎喎。但你唔帮佢你过唔到自己㗎喎，其实。边个会睇住人哋死呀，好难㗎喎。 即係都系人性啦。 即係救唔救佢呀，佢嗰度喎，咁样。你帮唔帮啊，你会唔会为咗自己淨係。 但呢一集纯粹佢冇諗过想帮 佢。佢 就 想食 pizza。 佢就想食 pizza 同埋想死囉。 完咗个梦佢就可以安心咁去死啦。咁所以系两嘢嚟嘅，我觉得。 嗯。 但我觉得两款嘢我会觉得。两款都好好睇咯，其实我睇翻嗰两， 因为我初头睇 trailer 嘅时候咧，我 系 觉得佢又系呢啲咁样嘅外星人 啊， 即系啦，灾难片啊，唉，都俾人哋出过晒啦，有咩好睇啊？ 仲有咩 符合 咧？究竟 系啦？点知我哋就收到个咁嘅 inbox 啦，我就觉得，咦，我咁啱睇咗呢个 trailer 噶，佢仲因为嗰阵仲 send 埋 trailer 俾我哋， 有见到， 问你有冇兴趣 城寨啦？我睇咗 trailer 喺戏院， 我系嗰个咩嘅？谈判专家我就睇到那個， 谈判专家都有对。 系啦，咁我就觉得我本身冇兴趣噶嘛， 系。 但系睇完之后，我系觉得 哦， 反而系 好 睇嘅， 系、啊。因为我觉得有阵时呢啲灾难片，尤其是即系可能外星人啊，或者世界末日啦， 荷里活式啦， 呢啲啦，系我哋已经睇好多啦，啲廿几年真系好多啦。 我觉得咧，而家已经进化到就系我哋唔系再要睇究竟点样炸冧个白宫啊， 或者点样做英雄啦、 啊，或者海啸冚晒成个即系城市啊，定系点啊？即系我哋系追求紧紧个故事同埋佢讲嗰啲人啊，即系唔系讲外星怪物都要讲，但系总之系啲故事啲人究竟系点样 个剧情、啊， 系个剧情，所以咧。嗯，其实呢我睇完睇埋嗰两套之后我是想呢，希望下次古山你拍呢啲明日战记或者咩时候其实应该去睇返科幻片。 是 科幻片其实。 不是斋讲 的。 真 的不是。当然你整到好犀利好真明白的可以推进香港的一个技术的提升。但其实故事真的很重要。 哦、當然 其实他一直都觉得故事很重要的但可能真的。 即是未到。我都要再去兼顾返。你睇下，其实讲真的，就算而家呢一套佢 budget 多咗啦，城市又大，其实都唔系好多好多打或者好多嗰啲怪兽嘅， 唔系 focus 喺嗰度。 系啊，个重点唔系嗰个，只系一个伴菜，令到佢哋本身呢个人性化嘅嘢会好好多，好睇啲。 有时咧，我哋咪会睇到啲访问话啊、哎，你觉得拍一套戏，即系啲导演或者啲人拍一套戏系有啲咩目的呢、你觉得点样啲人会？你觉得有意义啊？拍咗呢套戏，咁我觉得呢套戏就有意义啦。 有啊， 即系佢会令到我有好多反思或者谂法啊。 系啦， 系我都会怪自己咯。 就唔系 真系睇 特技啊， 就唔系 真 系哇！啲外星人 啊， 食咗好多人啊，咁炸烂咗啲地方啊， 即系佢会令你思考咯。 系啊。亦都会令我思考，如果我屋企啲猫咧死捻晒啦， 因为点 样 带 佢走烂， 走唔到。我屋企有三只猫，只只都好 嘈， 好嘈啦，掂下都嗌，掂下都。 我觉得同埋都走晒，飙炸唔知喺边度啦。 系嗱，其实咧，套戏冇耐咧，因为突然之间嘣嘣嘣咁炸，其实猫都唔知去咗边噶。但佢翻嚟揾佢，问你死未？ 佢就走咗噶咯，点解翻嚟嘅？ 巴士已经冇咗，落巴士 系 已经唔知去边啦。 炸嗰啲好似我唔知佢系当时佢冇影到添 嘅，因为佢系以嗰个女主角嘅视角去睇，有烟啦，又嘣嘣嘣咁样咯， 好似空袭咁啦，好大声嘅，爆晒嘅，周围啲嘢都烂晒嘅， 咁拍表达到， 佢唔使睇到嘛， 系啊，表达到点？你又唔使 key 嗰啲炸冧咗呢度啊？ 因为佢一嚟就已经成天都系冇睇唔到任何嘢， 佢成套戏个。angle 系真系好唔错咯， 系啊，个视角几好，有阵时系个女主角嘅佢嗰边嘅视角嚟睇，就唔系净系 我哋普通市民嘅一个视角， 即 系如果我哋突然间遇难系点啊？ 我都谂扑街，如果搭紧巴士咁点啊？即系啊，如果我喺嗰度咁点啊？ 佢同埋佢个桥段好正，佢话呢度唔可以带猫入嚟嘅。 哦，系一开始冇事嘅时候， 就叫人唔好带猫嚟啦。 佢反咗眼。 系咁咯，你都有只猫啦，嗰间铺头，你叫我唔可以俾，唔好俾大猫。 所以佢其实几贴地嘅套戏 系啊，所以大家可能唔知咧，你可能都系觉得诶唔会想睇咧，冇乜长度点啊？你之后喺平台见我，你都可以揿嚟睇下。 唔系，如果喺戏院睇会再得意啲， 因为个音个声音嗰个感觉更加大。 系我哋系睇 IMAX 版噶 ，IMAX 版个荧幕又好大啦。 系啊， 咁座位又比较多啦，跟住啲人即大家好多人坐喺度，你觉得咦唔可以出声，真系冇乜人出声，真系。 系比起平时戏院更 cut 咗两声，望一望。 系啊，系咁望住 佢， 望咗个心，喂，我喺现实生活啊，做乜、啊？ 但系 咧， 我都有睇有啲人咧去睇呢一场啦，其他人咧有啲人都留言话唔敢出声， 系啊， 因为你投入咗，哎唔好出声啊，扑街啊， 系啊 ，cut 到嗰啲系， 整冧咗个柜，屌你唔拎嗰度啦，咁系咁喺度睇呢啲嘢。 佢哋两个仲好少。入场之前要攞飞噶嘛？佢话派你去啦，跟住我讲，唉去啦，跟住心谂，唉点讲咧？ 其实我哋好，哇！我哋抽去参加大型活动 啊，系啊，好熬底三条友。 你同佢做乜啫？嚟就三个人咯。 诶，系做咩啫？嗰度，跟住佢啊呢边啊咁，哦，跟住佢写住 WhatsApp channel 嘅。 我哋研究，我哋行佢讲，我哋系做咩啫？吓？ 做咩啫？ 因为我哋惊我哋讲出嚟冇人知道系边个。 系咁，如果我哋 WhatsApp 会话咩咩？唔好意思，你系边个？ 唔系 啊， 电影公司有邀请其他嘅 podcast 嘅， 有嘅我哋 睇到， 当日有见到其他嘅， 有其他人。 系，总之我认得啦。 咁应该冇人认得我哋嘅， 冇嘅。 我哋大隐隐于市，冇事嘅， 系啦， 系啦。咁咯，我哋都其实都唔知道，下次仲会有人嚟邀请我哋啦，因为始终都系睇数据噶嘛，即系如果你系电影公司嘅人，可能你啲宣传都睇到，其实我哋又唔系好多 follow 啦，都唔系好 好 hot 啦，唔系好多人知道啦， 系唔系？ 咁你多人最紧系睇 follow 啦，即系都觉系啦，即系我如果三千人，咁梗系搵三千人 follow 噶啦。 同埋 有啲万几人嘅，我哋得嗰千几， 我想知 嗰个 咧邀请我哋睇嗰个人，究竟佢系咪有听我哋 podcast？ 系啊，你有冇听我哋 podcast？ 你记得 P D M 同 P M 翻我哋， 咁 啊话 俾我哋听。其实我哋唔好意思问你， 系啊，我哋其实 我哋 好似好多嘢讲， 我哋平时讲凶狠。 系啦， 特别系 我唔讲啦， 系啦，特别 系，跟住佢都有问我哋睇完之后，即刻就问我哋觉得点？ 系， 咁我哋系觉得真系好睇嘅， 系啦系啦， 我哋都冇收钱嘅， 系啦，主要系冇收钱噶， 我系冇收钱， 唔系特登要卖广告。 咁我觉得咧，好彩佢邀请咗我哋睇啦，因为如果唔系咧，可能我会 miss 咗呢套戏噶，咁我会 miss 埋之前嗰两套噶，因为有时我 真系冇开嚟睇之前嗰两套， 系啦，咁我就觉得啊，我又多咗一个我中意嘅戏啦， 系 啊。 咁 捞 咁系啦，当日呢 YY 系跛住只脚去嘅，系啦。 你咁讲，可能净系人认得啦，系咪？ 唔知啊，即系冇人睇你咩？ 系咯，好啦，拜拜。 好啦，拜拜， 大家去睇下啦。 Hello， 拜拜。 Yo，what's up？